27号，202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收听。我们这里听到的是 List 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这一年，其实在古典音乐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古典演出的防疫常态化。在上周呢，其实也邀请到了今日音乐的主编鲁朱野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古典音乐的方方面面。那在2022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也将邀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2022年古典音乐的展望。刚才说到古典音乐的演出防疫常态化，那其实呢，像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在今年疫情还在持续的情况下，其实你也把一些开始进行了音乐会的演出和经营。比方说美国的圣迭戈歌剧院特别新设了岗位，叫做防疫经理，来处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也宣布强制观众接种疫苗，而国际演出取消现象也是频发。像很多的音乐家大师和指挥们都是先后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推迟了演出，随后当然大师们又有很多康复，像阿伦吉尔伯特、阿丽莎韦斯特坦，还有凡志登、西蒙拉特、萨洛宁都先后感染过新冠肺炎。当然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尤迪瓦演唱的你的每时每刻，其中的歌唱家其实也因为感染了新冠肺炎并发症而去世，所以音乐中有纪念，有回归，有展望。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List 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接下来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2021年的古典音乐的钢琴大奖赛获奖的音乐家们和一些在2021年的奖项情况。 这算是一声问候吧，即使想说仅仅在刺骨的寒风穿过穿缝轻轻地吹着的时候，在吹满着你的寒冷的时候，音乐会有问候，会吹满着你满怀的思绪。又是一年辗转的时光悄悄从指缝溜走，而岁月也会再留下了痕迹。来说说我们在今天刚才提到的，在今天有哪些音乐家，还有那些国际比赛的年终盘点。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2021克利夫兰国际钢琴比赛。要说这个比赛呢，其中呢是在今年7月8号到8月8号举行的，在中国呢其实也有会独家转播。第一名的获奖者是西班牙的 Greca， 二等奖是克罗地亚，三等奖是韩国的音乐家，四等奖也是韩国的音乐家。然后呢在今年还有哪些线上的音乐会的比赛，比如说第三届上海埃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是在8月13号到21号线上的比赛，入围的决赛名单像有日本的选手吉本利乃，还有法国的选手托马斯勒福尔，那中国的选手呢就是林瑞峰。林瑞峰呢也做客了古典也流行，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因为呢在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呢，也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了，继续合作了第三年的午间音乐会。其中呢林瑞峰也做客古典也流行，和大家分享他带来喜爱的音乐。那获得同步的在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呢，还有我们的中国香港的选手陈倩莹。而到后来呢，在下半年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比赛，比如说越来越瞩目的比赛第63届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其中呢包括获奖选手是有韩国的选手还有奥地利的选手，举行的时间是8月21号到9月3号，地点是意大利的波尔扎诺。然后说到了第70届 ADR 国际音乐比赛，这是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 ADR 音乐比赛。其实呢，我分成了不同的奖项，这个比赛是很综合的，像今年是分为小提琴组和声乐组，举行的时间是9月2号到17号，一等奖呢是日本选手冈本诚司，二等奖是俄罗斯选手，三等奖是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选手。那声国组呢，声乐组呢，包括有德国和俄罗斯选手，那还有包括德国还有韩国选手，还有这一次还有圆号组。特别提到的是在圆号组，我国的圆号年轻的圆号演奏家曾韵获得了二等奖，还有违约作品奖。而第70届 ADR 国际音乐大赛举行的时间，刚才我说了9月2号到17号，不仅有小提琴声乐还有圆号组，另外还有二重奏组。对的，其实还有室内乐的组，包括加拿大、法国、俄罗斯、日本的选手呢都获得了奖项。那同样呢在下半年的时候呢，9月13号到15号举行了第57届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比赛，大奖空缺，特别提名奖就是我国的选手尹炯杰获得了奖项。那再展望一下2022年啊，我也会邀请尹炯杰做客古典流行的。那在下半年呢还有很多的比赛，包括第20届利兹国际钢琴比赛，还有呢包括2021的博克多特列季亚科夫国际小提琴比赛，2021东京国际指挥比赛，还有2021约阿希姆国际小提琴比赛。那其实在大家呢很瞩目的就是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那一等奖呢是华裔选手廖小雨，那获得了一等奖。那其中呢其实我国的选手饶景呢也获得了第一轮的奖项，进入了音乐会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廖小雨在现场的演奏。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所以呢在决赛的时候呢也当然要比赛的是肖邦的作品。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刘晓宇的演奏。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肖邦的马祖卡，他的作品33第一号。Thank you.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2021年的古典音乐的一些盘点，同时呢也可以展望一下2022年。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刘晓宇的演奏，来自于肖邦的马祖卡。在今天呢也和你分享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问候。 Así es la ley, hay un ángel hecho para mí. Te conocí, el tiempo se me fue, tal como llegó. Y te fallé.Hice daño tantos años yo Pasé por todo sin pesar Te amé sin casi amar Y al final quien me salvó El ángel que quiero yo De nuevo tú Te cuelas en mis huesos Dejándome tu peso Junto al corazón Y otra vez tú Abriéndome tus alas Me sacas de las malas Rachas de dolor Porque tú eresCuando estoy fatal, ya no sé qué hacer ni a dónde ir. Me fijo en ti y te siento cerca, pensando en mí. El cuerpo se me va.Hacia donde tú estás, mi vida cambió. El ángel que quiero yo. 刚刚牵手了一首，切换了一首《天使给你》，来自尤迪我。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告后一会儿见了。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 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意思就是时间布尔卡，时间紧布尔卡，很适合在新年聆听啊。因为正好也有朋友问我啊，这是谁啊？哦，先说一下哈，很多朋友都来签到啊，真的是难得。像来自成都的 Sabrina， 你现在还在成都吗？他说下午好，难得听直播，都是听回放呢。问候大家呀，然后永远沉寂说年假中终于能在家休息了，一边玩游戏一边听节目，非常的舒服，谢谢啊。大家都是，有的朋友已经是在家休假，真的是难得。刚才这是一班的朋友，来看看这是三班的少秋黄酒说了，202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金色大厅今年还是没有观众吗？问一下小月老师。今年呢据说将有观众出席，但是其实没有到音乐会的最后呢，到底是会真正的这样确定吗？那据官方目前公布的消息呢，金色大厅将是会有观众到来的。因为啊，其实这个上个周末应该12月19号吧，对奥地利人而言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次可以在星期天去商店购物了。那其实因为奥地利是封禁，导致了零售业关门3周。那在上个周一解封以来，奥地利每天有超过100万的民众在商店购买礼物。 那在12月19号呢，允许商店营业，也是为了部分弥补零售业呢在封禁三周中遭受的损失。因为呢，很多零售业一般来说呢是6日是不营业的。那后来呢，根据奥地利的贸易协会的研究显示，今年呢，奥地利人对购买新年的这些礼物非常的慷慨，总共花费将高达12亿欧元。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啊，就是封禁了三周，所以呢就是带来了一种反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对新年的期盼，对节日的期盼了。在听着这首 TikTok Burka 的时候，也来说说关于奥地利的音乐会的情况。那其实呢，在12月26号吧，奥地利的卫生部长呢，其实也是还有家庭部长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他们呢在今年的节日新年期间举行的庆祝活动防疫规则。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在这两个节日当中呢，可以暂时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当时呢，奥地利其实呢也会在12月31号当晚解除宵禁，餐饮业呢不再要求23点前必须结束营业，但是在其他的日子，奥地利对未接种疫苗的民众的封禁将再延长10天。所以呢，也是各国啊都呼吁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就来说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相信大家都很知道了。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的指挥，2022年的新年音乐会的指挥是我们熟悉的巴伦博伊姆。那根据当前官方公布的消息，今年呢，金色大厅的现场呢，在尊重这个疫情的防范的前提下，允许观众进入现场聆听音乐会。而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是巴伦博伊姆执棒，这是他继2009年、2014年之后第3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2022年对于巴伦博伊姆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他即将年满80岁。这是谁的摆盘啊？陆迪啊、哦，真的好好看呢！你的这个节日餐当中的摆盘，这都是这个沙拉是有包括我看到有你是用 cheese 还是豆腐呢？还西兰花，还有胡萝卜、草莓做成的餐点，哇，真的好好看！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和生活融在一起的嘛。刚才说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实呢还有一则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实指挥很多的也包括我们熟悉的祖宾梅塔。那祖宾梅塔音乐厅呢正式将落成启用，我觉得这一定会让西蒙拉特羡慕不已。那上周也聊过，西蒙拉特因为伦敦已经没有他的爱乐大厅而去了巴伐利亚。而当地时间12月21号，在意大利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的剪彩下，佛罗伦萨的五月音乐节的新建筑祖宾梅塔音乐厅正式启动。当晚，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执棒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奏出了像普契尼的《光荣弥撒》以及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等等一些著名的作品。而当晚呢，意大利的政要也出席了本场揭幕音乐会，可以算是在新年之中的到来的好消息之一了。 到的是 TikTok 博尔卡，那接下来我再给你带来一首叫做时钟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阿迪马斯。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早期的不太一样，这是他的旅游岁月的第三年，这是埃斯特庄园的喷泉，又叫埃斯特庄园水的嬉戏。离开内马的李斯特与卡罗琳为了在教皇手下入职而入了教，他谢绝所有的演奏活动，并且在埃斯特庄园定居。这一曲集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作品。当时对于这首作品，李斯特曾说，我将要给他的水应该成为他心中的井，涌出而成永恒的生命。 知道你是否习惯于这样的李斯特，不知道听到他晚年的作品是否多。李斯特在后来在一些长音上使用踏板以增加色彩，并避免声音太干，而后来很多人将李斯特的晚年的时候的这些作品《旅游岁月》还有包括艾策庄园的山庄的喷泉，也会想到拉威尔的作品，比方说《水上嬉戏》。2021年12月27号，我们既有回顾，还有展望，也会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我们这里听到是拉威尔的《海上孤舟》。说真的，在深海处有飘着一个小木船的感觉，大风浪中的颠簸。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拉威尔的《海上孤舟》。其实这些音乐也有很多的呼应，古典和现代的呼应，因为我想到了诗人兰波的《幽谷睡者》，这也是法国的音乐家演唱相送的《If 蒙当》，很有名的一首歌。